走过多少的旅程，习惯在别人的伤痕里留下自己的泪痕，或许我这样逼真的痛苦藏有类似的苦楚，忽然你听得出声的魂就不会真假不分，哦哦，假戏真做的人入戏在爱恨纠缠情过后的时辰，如今岁月里三里冷空留多少爱恨情仇的传闻，假戏真做的人生很纠缠的红尘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